这话就算了。 都说男人无所谓，其实早已身心疲惫，多少苦多少累，藏在心里不去告诉谁，想和男人柔情也似水，多情的男人也伤悲，心里流泪不应枯萎，自己把自己麻醉，谁知道男人的伤悲，谁看到男人苦涩累，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哪能知道错与对，男人的伤悲男人的泪，别去评说谁是谁非，愿意陪他这一回，永远永远不要说不会。 开心就好就算 了。都说男人无所谓，其实早已身心疲惫，多少苦多少累，藏在心里不去告诉谁，想和男人柔情也似水，多情的男人也伤悲，心里流泪不应枯萎，自己把自己麻醉，有谁知道男人的伤悲，有谁看到男人苦涩累，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哪能知道错与对，男人的伤悲男人的泪，去评说谁是谁非，愿意陪他这一回，永远永远不要说后悔，有谁知道男人的伤悲，有谁看到男人苦涩累，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哪能知道错与对，伤悲男人的泪，别去评说谁是谁非，莫谈前世今生轮回，只把男人的伤悲来体会，只把男人的伤悲来体会，只把男人的伤悲来体会。